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亦都教不到你上市 IPO， 更加教不到你做 CEO。 但是错得多，伤气力，一般养妻活儿，住唐楼养番狗，冇难度，信我啊！逢星期五晚10:30至11:30，有我大 N， 生意好啲，准时见啦！好，又翻嚟第五集嘅生意好啲。咁今日繼續有我啦，大 N 同嚇隱形人阿 Lens， 咁唔該曬 Lens 啦。 大家好。 咁今日咧，嗱，我食咗鹽啦，冇計啦。原來咧，真係要呢、這個又要飛啦。咁咧變咗嚟，當你聽到呢、這個睇咗呢個這個節目嗰陣時咧，我同埋聽個節目先啦，我其實已經飛咗去大陸噶啦，咁啊做嘢，咁啊。好快翻嚟嘅，咁但系就都做唔到嘛。不過 anyway， 咁啊記住啦，呢、這個節目一個一禮拜四晚嘅9:30，咁而個長度咧就會因應住第日我做 live 嗰陣時咧，你哋有冇反應啦？你哋反應問嘢嘅話咧，我就會個半鐘；冇嘅話，一個鐘講完咪走咯。因為不嬲我都一個鐘嘅，咁我喺個網度打錯咗個時間嗰度，咁誒即係睇時間啦。如果你話可以嘅話，咁咪做多啲咯。而舊時好啲咧，會接都會係播歌度咧，會係做足個半鐘嘅。够足做足工即系钟嘅，即系好似嗰啲揼骨咁咧，做足嘅，咁啊同手无欺。咁啊，另外啦，今日要多谢阿卡文杯靓咖啡啦，好香啊，真系，即系呢个 咖啡嚟噶喎，好似系嘛？ 嗯， 热咖啡啊嘛， 热咖啡啊，好嘢。 你添到写 系嘛？ 系 咩你添到写？哦，我唔知俾咩反应你，我唔知你，我唔识呢歌嘅，我人比较后生。好，讲翻今日个题目啦，今日几个题目我想讲嘅，咁啊。其实嚟之前我想啊整定啲样啊咁样点摄落去咁，但係一路都唔记得咗。咁我哋会分几个 section 啦。咁一个 section 呢就话关于做生意嘢啦。嗱，今日我想讲呢就话点搵生意。哈哈，重要啦啩。 好重要。 生意好重要。咁当然啦，我唔够嘅讲嘅嘢内容，即係你大家补充，等我喺下一集度再讲。因为其实呢你听完之后我都唔知㗎。咁另外呢我就会讲下危转机。怎样将危险即由危转机，这个很重要，亦都是我自己都试过很多次，我最近都有，所以我都会讲。另外我有一个环节挺有趣的，我就想试讲下如果我是，我今集我就选了 HTC 这个手提电话的制造商，我会当是即是见到一间这样的公司沦落，我都即是都替他好唔抵，因为其实之前我用佢，咁啊，一阵再讲啦。咁另外咧，我有 section 都会讲下大陆嘅嘢，因为我都成日都做同大陆好有关系一啲，即系做嘢。我唔系讲我同大陆有关系啊，而系话我都要翻大陆做嘢啊，啲咁嘅咧。咁啊，所以咧，如果系啲啊啲本土派，唔好讲话系啊，你系一个 我嚟讲啦，勾结匪国系咪？赚人民币，食人血馒头。 如果咁讲嘅话咧，就首先啦。在你的敵人度咧攞到錢的那種快感咧，你係未感受到的，當我攞到佢之後，你點知道我哋會做啲咩咧？係咪先？我冇理由話俾你知，我有我袋裏面有本九陰真經嘅啫，係嘛？所以我唔會對呢啲咁嘅人有任何嘅 comment， 因為呢啲係一啲好唔成熟嘅一啲表現嚟嘅。我講嘅，講緊你係啊。如果係你係嘅話，OK。咁另外啦，就我都會講下關於一啲大陸嘅嘢，其實好多嘢講嘅。相情啦，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啲你成功案例。唔係所有大陸嘅企業都係衰嘅，佢有好多好嘢係值得學習嘅。OK， 咁可能你聽過好，未聽過都好，當即係温故知新啦。咁另外都要解答一啲聽眾嘅一啲問題，咁應該會講。咁我呢個講咗個聽眾問題先啦，因為都積咗好多噶啦。咁啊～之前咧有位叫 Martin 嘅朋友啦，就開名啊，唔好意思啊，因為你擺喺 Facebook 我就要講啦。咁啊，佢係做平面創作，咁啊做咗好多年嘅。咁啊，想睇一齊講下有啲乜嘢創業。咁嗱，咁因為咧呢類咁嘅 case 咧，我覺得最好就係打電話嚟。咁我到時咧就會預先做 live 之前咧一日兩日嚟啦，我就會通知你，然之後同你講話係聯絡方法。我 prefer 咧 最好就是用 Skype 啦，因為 Skype 咧個話音比較清晰。因為上兩次我試過同南京啊、同廣州啦、啊、啲網友用 Skype 咧，我自己聽翻都好好啊，個效果係同同好似人哋嗰啲冇分別啊。好好好啊！因為我哋老實實啦，我哋城寨嗰個錄音設備好好嘅。咁喺呢度首先要鳴謝阿探長啦，早年愛樂基督士啦嚇，好正。咁就另外仲有一位叫做阿 Francis 啦 ，Francis Chu， 佢就話想做對話 ，OK 呢個又要安排嘅嗱，但係即係俾啲時間我，因為咧我每次咧只可以接待一個啫。咁啊，另外啦都要解答翻一啲網友之前留言啦。咁另一位阿大 tech set 我你知啦，我都戴定頭盔先啊。大 N 嗰個英文字聽咩？聽寫 讀寫障礙係嘛？ 我懷疑我真係有讀寫障礙，有時都人名啊。我再喺度再戴多次頭盔先。咁啊唔緊要啦，你知道我講你邊個噶啦。咁啊客氣説話唔講啦。佢話佢都係做 IT product 嘅，咁就話我喺大陸做啲嘢咧就比較小心啲。咁啊嗱。做咗咁多年人咧，開始做咗多門生意咧，開始都知道咧個門路應該要點做嘅，同埋咧都多謝關心先啦，因為非常多謝，真係呢啲係衷心嘅一啲好好好提示。咁同埋咧，我都會萬二分小心。咁我講到呢個 topic 咧，我都講下啦。如果係做硬件嘅話咧，你最好揾幾間做咩意思咧？東做一忽，西做一忽，然之後中間一忽合埋一齊。咁如果你俾一個做嘅話咧，咁聽日你喺淘寶或者天貓或者嗰個阿里巴巴咧，就會見到有噶啦。咁呢個係國內嘅常規嚟嘅，咁啊分散佢做，咁啊令到將所有同埋你要有一樣核心技術喺你自己度嘅，包括設計好，包括係嗰、那個例如話一啲技術性嘅嘢。好似我今次我頭先我透露咗話會做啲硬件嘅嘢，其實我有啲技核心技術喺我哋掌握咗，咁我唔好擔心，咁啊都多謝你。咁另外。俾大陸廠做生意有樣嘢，你一定要注意，就係咩咧？係咩啊？ 係咩咧？ 唔好話靚仔啊，梗唔係靚仔啦，係你要監管，你要做 QC Q 得好好，因為咧，我試過，就算而家啱啱前今日都有啲電話煩緊我啲同事，咁我都參與緊佢哋有啲解決問題嘅方案，咁都係一啲咧國內嘅有啲可能佢做嘢真係比較覺得啊，行可以啦。他哋收貨標準相對低，同埋佢哋冇乜時間觀念嘅，可能遲兩個禮拜都話，準時到。原來對佢嚟講，可能遲兩個禮拜已經準時，但對你嚟講咧，你會對個客失咗嘅。所以咧，如果你同啲客講嘢咧，最好就俾翻啲 buffer 自己，即係空間。例如話佢話一個禮拜，咁你咪講夠兩個禮拜咯。咁呢、這個，因為你香港客或者外國客咧，人哋係我哋。受西方教育嘅好準時啊，或者即係嗰個係好好重要嘅，咁同埋承諾嚟呢個係，咁如果你搞唔到嘅話，你係死得噶啦。咁呢個我都喺度再三強調，你要俾翻不化，因為佢哋好興乜都話錢唔錢啊，錢可唔可以？可以，佢仲要加句絕對沒問題。嗱，如果你大家做開呢啲大陸生意嘅話，你聽到呢幾句嘢咧好熟咧，咁而事實上我都聽唔少，咁所以咧我聽見呢啲咧，我就會同佢講，小奶吧，先不要啊，先唔好同我講。话你掂唔掂？系咪绝对可以？我话俾你知，日本人人哋咁严谨嘅民族，人哋都话我只不过好似阿陈克勤话斋，系猜埋 best 嘅啫，唔会话一定做到嘅，百分之百啊！佢仲要话百分百。咁我即系呢啲咧，逢系你越听到呢啲咧，你越惊啦。正如我好多年前咧，我去一间做嗰啲机械嘅厂，门口挂住诚信立足天下，领嘢啦。你越挂呢啲嘢咧，我就越惊你。你比反为咧，你冇乜射灯啊，沉沉实实啊，啲人喺度真系埋头埋脑做嘢嗰啲咧，咦？见到啲地方井井有条啊，你唔好过分井井有条、啊。如果张台空乜都冇，乜都冇嘅话咧，咁啊小心啲啦。即好似最近咧，有间大陆车厂咧做电动车嘅，我唔知呃咗几亿嘅，唔好用呃啦吓，筹咗几亿，筹咗几亿，结果咧睇有线新闻就见到噶啦。结果而家连个厂房里面空机器都冇嘅，咁啲车咧就买一件零件，西买一件零件组装翻嚟嘅，冇乜自己生产嘢。当然咧，佢讲嘅承诺都做唔到啦。嗱呢啲其实响国内啲人系好中意搵快钱嘅，嗱唔系话一足高办一船人啊，而系话呢个系好普遍嘅现象。你千祈唔好打咗落去话，切美国都有呢啲人啦。咁我唔同你拗呢啲咁嘅，我因为之前我都解答过呢、這个咁嘅。伪逻辑噶啦，咁我唔再喺度讲啦。 咁啊另外咧就係話我都知嘅軟件啊，另外你呢個觀眾都話啦，佢話始終大陸 design 弱 ，software 會俾人抄，我贊成，所以我啲軟件咧其實好少埋去，好少埋去大陸嘅，有唔多。我主要都是做香港啊、亞洲或者其他地方開始開拓緊，所以我唔會同埋我而家開始都是做啲硬件同軟件攬埋一起嘅嘢，咁所以會綁住啲核心技術咯，一定要係有啲核心技術你自己揸住。正如我上集都講啦，你擺喺淘寶啊、天貓啊或者網購嘅嘢咧，你唔可以擺一啲咧左手加右手，你係會你加唔到個質，你都話你附加唔到嘅價值喺裏邊咧，你真係乜都做唔到。好，咁另外一位网友咧就话系啦，死啦，头先捞乱咗添，捞乱咗，头先嗰位系阿 Chen Yuki 啊 ，whatever， 咁啊设计啊做咩生产厂嗰个系，咁另外呢个话 TechSec 咧就话咧阿大石啊系咪啊大石啊，佢就话trade off 本书啦，咁我就都睇过，咁另外一本佢介绍咗一本叫 Smart Choice。嗱乜阿大石，如果你见你有呢本书嘅封面咧，咁唔该你摆上我哋嘅 Facebook 度 share 俾人睇，因为咧我觉得呢啲都系一啲即系某程度上一啲 decision 嘅，因为咧嗱，我觉得尤其是初开始创业嘅话咧，对 decision 咧系好需要嘅。我希望我呢个节目越多人睇啦，其实就系某程度上就可以俾到一啲大约啲方向你哋，因为我哋都话落我老似正我哋嘅 Jingle 咁我都话我哋错得多，伤气力，错系要兜一条好长嘅路嘅，咁所以我唔想你再错落去，咁啊一定要咧做咩啦？咁另外咧，另一本书叫Solving Problem 101，咁我唔又系啲类似呢啲啦，佢话好浅浅嘅，又唔该你摆上去啦。仲有咧，佢就话佢都系用 Google 嘅，咁啊咁我咧揾機會都會講下用 Google 嗰個點去記低啲心，即係嗱，我揾一集咧係講係我而家搞緊一個技術上嘅問題，就係點用個 desktop 係俾你睇到個 desktop， 咁我會直情喺你面前畫俾你睇，點去用呢啲嘢，嗱好簡單嘅啫，嗱可能有啲識嘅你話，我都識啦，對唔住，咁我可能照顧一啲未必識嘅，咁我另外都會請啲嘉賓咧會嚟講下一啲嚟話開 inward 嘅 system 啦，你要點做咧嗱？你唔好同我讲，你而家仲用 Excel 或者 Word 嚟开 Excel 开呢个 invoice 啊？ 我系 嗱，咁啊笑啦吓， 我自首先。 OK， 咁咧其实呢个世界已经有啲免费嘅 CRM 系统咧，叫content 唔系呢个 customer relationship as system 啦 ，OK whatever。呢啲就系要嚟俾你做管理。咁佢有啲嚟话叫客户嘅管理系统啦，即系客户啦，佢分咗几个 database 嘅客户啦 ，client 嘅。即是你个客个名啊 ,email 啊，另外一个个 product 嘅 database 啦 ,quotation database 啦，同 invoice database， 所有更多嚟 inventory 啊呢咁样可能要畀钱㗎啦。但如果你简单啲嘅，咁可能啦，你会问点解你仲係用 Excel 或者用个 Word 呢，咁点解啊 ,Lance？ 因为啲客唔係咁多囉，因为我自己应付到㗎嘛，就係 冇错啦， 个 templing 又就咁转啲银码之类加几行嘢啫。 好啦，咁所以点解呢，一阵间我讲嗰个题目好重要呢，就话搵生意。当你搵到生意嗰阵时呢，你就唔可以咁样㗎啦。同埋呢，你我话俾你知，每个客做每一个单嘅 record 呢係非常重要嘅。因为佢每次嗰个 transaction 呢，佢係一个对你嚟讲 history。你可以睇到佢嚟 track 呢，佢会点，佢大约系一啲咩客路啊啲咁样。我哋成日都听到咩 big data, ok， 讲到好似哇好 O 唔系 O2O 咁样，唔使㗎。其实呢啲已经系一个 data 嘅 analysis。如果你真系仲用緊 Excel 或者啲咁样，我到时候会教你点用。另外呢，会教你点用做一啲唔使钱嘅网页啦，系好靓仔嘅。ok， 咁另外就做一啲 animation 啦。介绍一啲例如话你个 animation 系乜嘢，例如话你件产品点样去介绍俾人，你又唔想拍条片，咁可以用呢个 animation 咧会最好嘅。哇，讲咗好多呢啲嘢添，都未到正题嘅，真系。不过呢个都系正题嚟噶，因为呢个我都随住呢个即系个 run down 咁一路讲落去啦。咁另外就话上个礼拜答咗你啦，咁做喷画基本上咧我都系上次讲咗啦，唔再得。好啦，但佢有个问题好问得好好嘅，佢当你失败嘅时候，点去悭使悭住食住喺边，食又点悭咧？生意失败时要点处理咧？吓咁呢位同学有冇谂过？如果嗱， 瞓街啊， 住啦嗱。其实咧，我又觉得咧，做人咧就唔好太厚面皮，唔好太薄面皮。咁咧有阵时咧生存先系最紧要。咁我嗰阵时住屋企啦，咁。 咁啊，收尾到啊，真有需要租出嚟嗰陣，其實都唔係好勁嘅。咁我就租咗個屯門一個貨一個我諗係倉嘅嘢嚟嘅，好細嘅。咁我同你講個位置噶啦， 記得 萬億時閣啦嚇。咁大家與網友自己策劃啦。咁嗰啲我嗰陣時我租唔知300零400尺，冇400尺添啊。 都 OK 喎，而家聽翻我唔係咁細啫， 係咪？係咪咁細嘅300零尺？咁其實講真，再細啲都仲得，因為嗰陣時都好平，因為嗰時唔知1600蚊一個月租，咁即係夠我圍皮，我知道我圍到皮嘅。咁另外咧就當然啦，呢啲係犯法嘅。咁我呢度咧就係寫一個提議嘅啫。不過又咁講啊，吹咩？我係要犯法啦。因為講真啦，香港做到咁貴嘅現象就係因為你班官嚇、啊、自己炒埋一份。你唔好話我聽，即係你唔係炒埋一份啦。咁搞到即係一個樓價好唔正常，成為全世界最貴樓嘅地方，最貴住嘅地方。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非常之畸形嘅社會。咁我咪唯有教你哋用呢啲方法咯。等你嚟拉我添啊！所以工廠大廈我絕對贊成你哋租嚟住嘅，唔緊要噶。總有出頭天。嗱，當然，但住呢個你要俾自己一個 aim， 一個遠景，就係話你要幾時離開呢度 ？OK， 唔可以一世。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冇咗個原動力個 motivation。我當年住工廠大廈嗰陣時咧，我睇住都話隔離台嘅水上人係食緊基圍蝦，咁我而家即係收尾我淨係流口水嘅。我嗰陣時係食緊個唔知餐蛋麵嘅，好好噶啦，有餐蛋麵食。我平時慳住食嘅點咧，其實我買咗幾箱杯麵，應該即係出前一丁嗰啲咁樣擺屋企嘅。咁啊，日日都差唔多都係食佢噶啦，因為嗰陣時仲後生啦，仲頂得住。咁啊，所以我都會建議大家有啲嘢咪頂下先咯。好啦，另外生意失敗嗰度咧，佢話點處理咧？嗱，食同住講咗啦。咁啊，另外咧就係話，好啦，你要分析一下自己點解啲人唔揾你。咁另外啦，仲有一樣嘢就係今日我講嘅啦，你有冇試下去揾客咧？點揾生意咧？係嘛？定係坐喺度等咧？請問？ 其實生意失敗可能有啲可能話時機唔啱，或者係你個人條件未發揮得盡啦。咁我唔知噶嘛，咁會唔會話有啲人喂，不如你打翻工啦，唔好全職啦，做翻兼職好唔好咁樣咧？生意失敗，定係話可能咁講唔知係話，定係先天即係話性格不足，到自己可能話出去有啲歷練，再出翻嚟做生意點樣咧？你認為？ 嗱，你講得好好呢、這個等我寫翻低先啊，因為咧首先我先回答咗時機先，你講我絕對認同嘅。正如我有啲產品咧，早咗出，係早咗出啊，唔係遲出啊。咁亦都因為咧好多因素啦，例如話就攞軟件為例啦，我有啲嘢早出咗咧，跟住個客問有冇人用過啊？嗱，香港好得意嘅，啲客咧就成日話自己好 trendy， 但係咧一叫佢試新嘢咧，佢就會問你邊個用過啊？我話我通常都要窒佢喎，你唔想做第一咩？即我用翻呢個咁嘅。即其實我轉佢向啊，我將佢轉向，即其實望嘢嘅角度，你一路咁望，其實我將你西翻過嗰邊啫嘛。你點解唔要做第一啊？咁另外有一個角度，當然啦，好多時都會失敗嘅，因為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大部分人都係保守，唔願意 take risk 嘅。咁如果 take 咗 risk， 佢都唔係坐喺度同你講嘢啦，係嘛？咁另外咧，頭先你講到話可能時機唔啱啦，同埋咩啊？ 係咪即自己個人先天性格不足？有歷練，即係自己叫做改一改性格，先可以再做生意。 嗱，性格咧，我話俾你知啊。當你知道自己性格有問題咧，其實某程度上咧，你係需要有啲領個嘢先知道。即係正如好似我而家咁樣啦，好似今日咁樣，我處理一件事，我都覺得自己處理得好好。以前我發咗脾氣噶啦，咁而家我就將啲自己啲火咧收翻埋。咁結果原來得到嘅結果係更好嘅，即係你唔好爆出嚟。咁至於你話性格啱唔啱嘅話咧，咁其實我陸陸續續，只要你肯由頭第一集聽到而家嘅話咧，你大都摸得到咩性格。真係如果唔得嘅話，咁又嗰句咯，呢、這個世界唔係所有人都要做生意嘅。我呢個節目都唔係淨係教你做生意，我呢個節目都教你做下人啦、啊，做下喂見工你都要，你翻工你都冇理由嚇啊、細節嘢唔注意㗎。好似上一集講嘅細節，因為上一集細節我都講漏咗嘢，咁啊。咁都要係一個好好嘅心態啊，啲點樣去做噶？好啦，順帶咁啊，拉翻去我第一個環節啦。因為得翻40零分鐘。 咁我讲点搵生意啦。咁啊，所以咧，我 mark 低咗咧，就话首先，即系我强力建议你真系先去打份工先。正如你头先所讲，历练下先，因为咧人与人之间、同事与同事之间咧，系一种交流，系一种互动嚟嘅。你唔可以一出嚟咧就做生意。我冇乜见过人咧系一出嚟做生意就成功，有嘅唔该你话俾我知，真系唔多嘅。嗱，梗系有啲好例外啦，即系但系。咁你都識講例外啦，即係好似 Mark Zuckerberg 好似都冇打過工㗎，佢喺學校做個 YouTube 出嚟，唔係 Facebook 出嚟搞掂咗啦，係嘛？咁係咪咧？我唔肯定啊，即係類似啲咁嘢。你話好似 Steve Jobs、Bill Gates 咁啊，咁佢都係同個朋友喺 Garage 嗰度做個 OS 出嚟，咁係唔係咧？但你可唔可以做到佢？你有冇呢種咁嘅遇到個機遇咧？因為當時係微電腦，我叫 Micro Computers 啱啱出嚟，咁而家過咗冇噶啦。你要記住，真係時勢做英雄就係咁樣咯。咁當然咧，要好多唔同嘅原因加埋一齊。例如話個人肯拼搏、肯嘗試啊，咁呢啲亦都係好緊要一個賣點，一個重點嚟嘅。但係打工有個好處，首先安內先，你有咗份人工，你唔使愁啊。第二，你可以從呢個時候自己摸下啲路。好啦。當然啦，大 N 呢度係絕對強烈建議你係揾 part time 嘅。呢、這個 part time 做好咧，打工又好，自己做都好，而係做一個最好就同自己的行業冇關嘅。點解咧？第一，你唔會同而家嘅公司有衝突，因為咧隨時可能告你嘅。因為如果你做翻同一樣嘢嘅話咧，咁你即係叫佢啲客，咁你喺道義上咧或者咩做都唔得嘅。咁其實我都經歷過，其實我最後一份工之後。我都是做翻自己，做翻佢我舊公司嗰行，但我知道，但系咁嘅，我就做紧嗰阵时候，我唔会喺外边开一间公司。我起码行出去，我都可以同阿老细握翻手，即系呢个好重要嘅。咁我想都同大家呢个分享啦。咁如果你话系真系自己搞嘅话咧，仲有如果你搞系其他行业嘅嘢，即系你打紧工，你话打紧你系做卖鞋嘅，咁咧你就再喺外边咧试下第二啲工，因为咧你要试下自己一脚踢开单啦。揾客啦，諸如此類嘅嘢 ，OK， 呢個好重要。好啦，揾生意之前啦，咁啊要咁做啦。第二啦，就係話咧，咁如果開間公司，咁啊最好嗱，你嚟話你冇做呢間鞋鋪啦，即係啱做鞋嘅，咁你而家開間真的都係做鞋嘅，假設啦，我呢個比喻唔係冇，做印刷咁計啊，做印刷，你出翻嚟自己做印刷，即係攞住個 keep 嚇，好興噶。咁你做翻啲咩咧？又再揾翻舊客。咁啊，舊客咧，你同佢有感情。嗱，有啲客咧肯跟你嘅，客咧有啲好得意嘅，就跟人嘅。因為咧啲單，我都係跟人噶。好似我有一集都講話，有條友咧報嚟報去都報唔到價，有條友就報嘢好快。我就佢再嗰間公司我俾佢咯，貴5%我俾佢，因為我爽嘛，我慳咗啲時間成本啊嘛。記住啊，時間係成本嚟嘅，即係唔好以為時間唔值錢。好多人以為時間唔值錢。咁舊客俾你嘅好處咧，就係話你仲有一個好重點啊，點拉翻個舊客翻嚟咧？嗱，有兩種方法，平啦，第一個，但我唔好贊成嘅。咁但係冇辦法，例如本來賺1000蚊，扮賺800，其實我覺得都實。呢、這個唔係最好嘅方法，最好係咩咧？就係喺上高增到值，你上高增到值，例如話舊公司報個價要6年嘅，你報個價6分鐘甚至6秒報到個價出去嘅話，你估下個客揾你定揾佢咧？咁梗係揾你啦，係嘛？咁呢啲同埋咧你好熟悉呢個客，你知道佢係咩脾性，你知道舊公司對佢有咩虧欠或者不足之處，你從而改善。咁呢個係一個相當好嘅一個機會。好啦，至於新客嗰度點揾咧？咁咧，我有一集都講過啦。Cold call 有兩種，我就好興洗樓嘅以前。咁聽我第一二集都聽我講過，我試過做派財神噶啦。咁啊，派財神都得咯。咁你諗下啦，我 cold call 點會唔得啊？咁我細個你已經厚面皮噶啦。咁啊，當初我做數碼印刷嗰陣時咧。我就分享我的經驗啦，我就喺灣仔嗰度咧，就去一啲我知道喺灣仔嗰陣時候好多 design house 嘅，尤其是好小型嗰啲咧，我就逐間逐户咧就印定一啲 catalog， 而啲 catalog 咧有曬我啲 reference 啊，同埋有一個 color bar， 有曬啲有啲用處嘅呢份嘢，咁咧就咁啊活頁嘅，咁啊隨時可以增加減少，咁方便我有時啲新嘅 job reference 攝落去， 咁咧就成本唔好貴啫，唔知幾蚊份，其實都好抵嘅。咁我就可能唔使添啊，我唔好記得幾多錢啦。大家其實而家咧有間咩e-print 啊啲咁，其實啲印刷而家網上都好平啦。而家印刷真係唔值錢嘅，因為佢好多都係用咗機械人取代自動化嘅。咁我就逐間逐户咁拍，咁結果咧。嗰啲咁咧，成為我而深尾嗰往後嗰幾年或者十年咧，一班好堅實，深尾而家都有啲仲係有接觸緊嘅一啲客户，佢都仲記得我嘅。咁同埋即係你咁 call 歌上去咧，人哋會對你一份尊敬。咁另外一種咧就係 call call 啦，即係打電話啦。咁啊打電話，咁啊係。 你講起打電話咧，喂，其實而家好多 apps 都擋咗一啲自己不明來歷嘅電話號碼啦，同埋。有時即係而家聽到啲人打 call call 咧，係你好啊，我係咩咩公司，咪咗你咩時間啦？ 嗱，通常呢啲咧，嗱 call call 分兩種，你講呢種咧就叫仙女散花。 嗯， 我唔知道你係邊個嚟嘅 ，OK， 我淨係知道你個名嘅啫。啊，林先生你好咁樣啊，啊陳先生、陳大文先生你好，可能噏得出個名嘅，不過佢唔知道你嘅 history，OK， 嗱，我有少少提議嘅。例如話，我以噴馬嚟啦，我以前咧就會首先我腦海裏面諗咗幾個點子先，賣點先。例如話啊，我哋啲噴馬個點數好幼嘅，好個眉粒好靚嘅，同埋我啲色好實嘅，要針對一啲而家佢哋面對嘅問題。跟住我會講一句，喂，其實我哋呢個 source 咧好難有嘅，你聽我幾一陣啦，我同你講兩句，你或者 keep 翻我啲嘢啊。以前咧我就咁呢、這個咁嘅方法咧都萬試萬靈。嗱，但係首先啦，又嗰句，你要用少少腦去諗下人哋有咩問題，請講。 其實而家即係我知道 call call 啲做法咧，就係、是、有個跳表列式嘅，譬如話，誒、欸、你有冇聽過乜乜公司啊 ？Yes or no 就跳下一個 ，Yes or no 下一個。你覺得係用呢一隻即係方法，我諗定，譬如對方係 yes 答 yes 定都會跳唔同嘅 point 咧，定係我係每個客都唔同，佢自己嘅應變好啲咧？嗱，但係後者係難好多嘅，個時間嘥亦都多啲嘅。 嗱，其實嗰句，我所以咧一路咧都會嗰啲局長咧出嚟或者啲名人咧出嚟講嘢咧，攞住張貓紙。我就覺得呢啲人係冇料到嘅，啊，好似大 N 咁，你知啦。我寫幾個 point 嘅話咧，我就同你講一個鐘頭、兩個鐘頭都得嘅啦。我唔係話只有你，咁啊真係有啲嘅。咁其實你真係要將你自己嘅 product 咧如數家珍， 嗯， 仲要係串得埋嘅。例如話好似上次咁樣話啊，嗰、那個咁嘅百傑布咁樣，我做嗰個示範咁樣，其實我都係之前可能我諗過一萬次，我要知道點樣去將啲嘢貫通佢。對唔住啦。冇生意係無端端咩啊 ？Taking for granted 叫咩啊？老鳳啊，冇嘅，係一定有原因嘅。即係好似我 post 出嚟嗰個嘅豬扒丁，點解佢賣45蚊我都仲食佢啊？佢哋都好生意啊！個老細啊住半山㗎，我只可同你講，唔好頂佢勾勾揼揼啊！有司機接嘅，有原因。咁所以咧，你一定要了解佢。每一个接你电话的人都是一个生物来的，有感情有感受，你不可以用那些一如果你是香港居民请按一字，不是请按二字，好，请问你今年有没有投过票，有请按一字，第一这个最差的，第二就算如果你说话的tone即是个语气好像这样的话，拜拜，你一定要好快嘅话喺个 call call 度，嗱，我以前我真系 call call 好多嘅，所以我知道，即系个咩啊？ 技巧啊， 技巧喺边度咧？就系、是、你一定要真系咯，又头所讲咧，你要追中佢痒处，你估佢系咩咧？首先你要睇下佢咩公司啦、 嗯。 如果有网址，就睇人哋网址，睇人哋做过啲乜嘢。因为咧，你每打一个电话其实好宝贵，人能接你电话，你唔好谂住打得多就得噶啦。可能打到幾個中到嘅話咧，人哋覺得你好細心嘅話咧，佢會俾嘢你做事。係， 同埋有時接嗰啲通常都係秘書小姐嘅喎，佢死 有乜辦法 咧？死都唔俾老細聽。哎呀，老細開緊會啊，老細嗱，你會選擇同個秘書 sell 秘書啊，定係選擇啊？我遲啲打嚟直接 sell 個老細咧？ 我會用懷柔政策，我會同個秘書講多啲故事。當然唔係真係講大佬講《三國演義》啊，唔係，我只係同佢講翻啊，你公司係做緊咩喎？係咪啊？你要同佢建立關係。OK， 你唔可以咧，一听见个秘书就第一你睇唔起人啦，唔可以啊，或者 reception 你即系话，哎呀， 哇你好忙喎、啊、咁、哇唔好意思我知道你忙。不过喂你公司系咪做印刷嘅都日做设计嘅。而家你掉俾大陆印定香港印哦掉俾大陆印嘅。喂啲質素会唔会跟唔到喂其实我公司呢啲嘢呢系香港印不过呢我收緊大陆价钱嘅。同埋我全程我哋有同事我其实我自己都会跟单嘅。我好上心去做啲嘢。同埋呢我哋有啲色呢系你哋即系好特别印唔到。同埋呢如果你想第日攞多啲咁嘅生意呢你必须要一啲汉家本领。嗱仲有喎如果你将呢个信息话到俾你同事知嘅话呢同事一定会多谢你。咁听完之后咦系喎。你讲个理由俾佢知嘛。点解我要将你介绍俾佢啫。是吧、 嗯、 我不会无端端的嘛哇举紧牌一分钟添大镬了。咁啊仲有好多嘢未讲咁啊另外啦搵生意有重要啊我唔系话点方法啦咁我讲緊即係里面需要注意嘅嘢工具要齐架撑要齐 ,ok, 搵生意。何解呢好似话斋头先你讲用个 Excel 开单我真 係想睇得 我已经 单少㗎嘛 我一老晒。咁你唔諗下你会第日会多㗎咩咁你咪要重新入过啊如果你要入翻将 history 入翻去噶嘛，所以我唔系得即系我唔系牙刷讲，我第一日做喷画嗰时候，我已经自己做一个 system， 因为我知道我有一日会做大嘅，同埋一定会 accumulate 嚟嘅，因为其实你谂好简单啫嘛，你肯用心嘅话，点会做得唔好啊？呢个世界唔会用心系做，就算建制派要封杀你，我觉得你仲有一条生路嘅，好嘛？咁啊，时间够，咁啊，下一节我哋继续生意好啲，一阵见。